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新的一周开始了，虽然对很多朋友来说这一周会特别的特别，因为呢大家都在从周一开始说离放假就不远了，因为每一次在周一一开始大家都在苦苦的盼着在熬着，但是这周呢因为清明小长假，小假期啊，不叫小长假，清明假期，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上班的这个时间呢就会缩短，很多朋友呢就把这一周已经在周一的时候有了一个提前度假的心态了，所以每一个人在周一的时候表现的状态都是一样的兴奋，一样的欢欣。所以我看到大家一个这样的状态，我就在想，我们可能每个人在刚开始入职场的时候，会对你自己的这个工作，你在的这个企业，你的岗位心怀期待，就是刚刚入职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很这个兴奋的阳光的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可是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瞬间剥离开两类人，一类呢就是依然享受这个工作状态的，依然沉浸在其中，另外一类呢就是当初的那个激情已经完全褪去了，他觉得哎呦我好像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热爱这个岗位，那么热爱这个工作了，就是我们号称所谓的三分钟热度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是不是职场当中的三分钟热度的人，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你为什么这个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三分钟热度是让你受益了，还是说你现在回头想想有点悔不当初，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呢，就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没错，我们这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啊，虽然这主持人能不能看这是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啊，但是我个人很骄傲的活到了现在。另外呢今天呢除了在这个视频可以看到我们，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这样呢找到我们，可以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聊这个话题，直播间来的是一位新朋友，是来自亮马投资创始合伙人亮马商学院院长杨永民啊，永民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永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第一次是来广播电台做直播吗？ 第一次做直播，然后之前参加过一个咱们的不是直播的一个节目 啊，是录播，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录播。 对， 就是今天是第一次，就是你现在打开话筒，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透过收音机，透过一直播，第一时间传递给所有的受众。我这么说，是不是你紧张的情绪又增加了很多？我是诚心的。 紧张。 今天呢，很开心，永民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刚开始看到你这个身份的时候，我在想，应该是一位就是看起来年龄和阅历都很资深的这么一位就是我的长者，但是没想到这么年轻。永民，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在我们看来什么商学院的院长啊，或者是什么集团的创始人呢、啊、应该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的背景，那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我之前呢一直在这个投资基金啊，最早是在这之前是在那个天弘基金做那个股权投资，后来呢我就自己创立了这个，联合几个这个 LP， 也是我的这个合伙人一起创立了这个亮马投资，这个基金成立之后呢，我们底下又做了个亮马商学院，其实在线下呢，我们这个商学院呢主要这个这个我们这个投资主要是股权投资这一块，风险投资 PE 这一块，中后期的这个投资，那这个商学院呢也是建立一个平台，为这个企业家，所以我们这个主要是一个企业家的一个成长啊教育培训这样的一个平台， 就有点像当年我们听的长江商学院一样所以这个 是我们的学习对象。 对，永民，我现在加入进来是不是为时不晚啊还有机会吗 太有机会了，因为我们这个说实话呢，我们线下的这些商学院，我面对也都是很多企业家，也都相对来讲有很多也是很有成就的企业家，其实我不紧张的，但是我一到这个咱们这个好像这个第一次在直播平台，我感觉是挺紧张 的。不用紧张完全不紧张就是你看我刚开始问你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来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为什么不植入广告呢，对吧所以你就把这个当成植入广告的一次机会，你就完全说你自己擅长的事儿，是不是现在好多了？ 好多了 啊！那你们说的每一句话依然会透过第一时间传给听众，是不是现在又紧张多了所以我理解了，就是永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是更多的是搭建一个投资人的一个共享的平台，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去拓展更多的商业的可能。 对对 对， 对， 所以 企业家的一个成长啊，投资啊，管理啊，融资啊， 所以就是我一直想问，这样的这个行业是现在看来它的前景很好，还是说已经到了一个它必须要迸发的机会，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出口而已？ 这个呢，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做这个投资这一块儿，这个商学院呢，它等于是给我们投资有一个战略的一个补充，同时呢，因为我呢，其实来讲，就刚才你讲到，就是一般情况下做什么院长啊，都是。 老者， 我也很老了。 你80后就不要这么说嘛，还能唠嗑吗？所以呢，今天这个永民来，我觉得聊了这么两分钟之后，他可能心里更没底了。这怎么完全跟稿子上说的不一样呢？人家都准备的是稿件上的东西。其实今天我为什么问这个永民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对于我们整个的国内当下的环境来说，一个大的一个经济背景和一个大的社会市场背景，就是很多这样的投资公司也好，或者很多这种商业平台，所以我不知道永民，你是那种看热点然后去追热点的人，还是说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一种判断，到什么时候出什么样的牌？ 对，这个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投资的资金啊，就是越来越多，然后呢，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备案的这个基金管理人也越来越多，我呢其实应该是一个也看热点但是老是跟不上的人好像就是总是抓不到那个，都他这个像很多点他已经很火了，我才意识到，哎呀，你像好像现在 后知后觉， 什么区块链啊、比特币啊，我一直在看，他一开始出来我就在看，最早我一个高盛的朋友给我传过来那个区块链的研究报告，我还认真的看了一下，虽然是英语，我有时候看不太懂，但是也在研究，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我还没有研究明白呢，他已经火得不行了， 就是没有想到他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 对，很多这种炒币的这种都已经各种都已经这个骗了很多钱了，我才看到啊。哇，是这样的， 骗时过晚， 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呢 所以就是你是那种会潜心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呢可能自己就是比较谦虚的说属于后知后觉， 没错，应该是这样的。 那你是属于那种跟热的人，然后就是那种热度很高的人，会保持一种很积极的那种状态吗？ 对，我是很积极，但是不是特别容易就是跟人就热起来，因为我还是相对来讲偏这个理性一点吧，分析问题老是顾虑这个顾虑那个顾虑太多，所以其实所以我们做投资的也是偏重中后期的，你要是早期的呢，我觉得说如果说没有一个特别大好奇心啊，或者经常就是踊跃的去参与啊，这个中后期的就真的是需要相对冷静一点， 所以我能就是初步判断你是一个不能讲三分钟热度的人，你会持久的做一件事情的人吗？ 我感觉其实我应该是在一个事情上是坚持的很长很长时间的，其实我现在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在一个行业里面，但是呢我也这个 行业内跳槽 特别喜欢，就是 今天做这个，哎呀，我觉得特别好。 嗯， 然后就开始做一段时间，但我一般都做成了哈。做成了之后说，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再挑战一下其他的？ 嗯， 所以我应该是挑战了不少。 那我能这么理解，就是你的这个热度和你做的这件事情的成熟度是有关的。如果我把这个事儿做成熟了、做好了，我就可以转向其他的这个地方去发挥我的光和热了。 对，就不能叫做好了吧，就差不多，反正 就你认为成熟了， 没有失败。 嗯、哦，所以你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你做什么事儿其实都是把这个事儿做成了，你才把这个热度消退的，是吗？ 那我就吹牛了。 吹嘛，就是这话筒都开了，有这么多人都在第一时间听你吹呢。永明越来越局促了。 对， 所以就是很多的时候。你是一个其实是有热度的人， 嗯， 但是呢，你是要根据你做的这件事情的进度来保持你的这种积极性。 对，我应该是一个非常激情澎湃的人，很多人都知道，朋友圈也是，就是非常的激动。 嗯、 但是呢，就是，也是就是各种事情都做了很多。 嗯，那你是享受这个过程，还是说有的时候你是迫不得已逼着你转身？ 我特别享受，就是为什么会有转变呢？嗯、就是。我在一个事情我就觉得说没有再带给我刺激或者成就感的时候我就会转，所以就是转了，其实也转了不少，就是因为我做任何一个事情就是会全身心的去投入，然后我觉得哎呀这事特别好，特别让我激动，我特别开心、嗯、哎然后我再去做， 嗯 啊等到我不是那么开心了的时候，我就哎这事看能不能让给别人去做呀，或者想想办法就这样。 那如果人家就是说杨永民啊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你认同吗？ 嗯，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不好啊， 嗯， 应该算认同一点点。 嗯，你对这个三分钟热度是怎么来看？因为我们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一听说一个人在一个行业里面或者一个岗位坚持了很久，我们就说这个人呢他是踏踏实实的人。 嗯， 如果有的人呢他一开始在这个地方做得不错，后来慢慢的就觉得哎呀我这个激情已经退去了、 嗯、 我要跳槽了或者我不愿意在这干了、 嗯、 就会说这个人这个毛毛躁躁的啊，这个心里不踏实，还是不够踏实。 对， 但是现在呢我们会把这个东西一分为二来看。 嗯， 就是说不管你坚持与否，不管你离开与否，这里面都是需要有勇气的。 嗯， 所以这个永明，你对这个三分钟热度你是一个怎么看？它是一个褒义贬义还是一个中性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中性的，它可以分成两种、 嗯、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在招聘员工的时候，我是希望这个人呢他肯定是要有一个非常长期的，他不是三分钟的热度、 嗯、 就是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来培养他教他，然后呢哎他能够坚持下来，然后在一个路径上可以长期的坚持。所以经常有很多人，有很多这个刚毕业的呀，或者什么，他有时候他这个，我就跟他讲，就是他问我，哎，我要换工作了，哎，我遇到这样一些人，我一般会跟他讲，就是这个事情你确实是不要做了， 嗯、 啊，还是说，我只是想换一个工作。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那些就一直在一件事情上坚持， 嗯 啊，当然我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在一个事情上坚持的时间越长，就是等于是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这个对不对？如果说你在这个事情做了两年，然后换到另外一个行业，对不对？ 嗯， 那你等于是又从零起步，最起码 没错， 他没有以前的积累，你都浪费掉了。 嗯， 这个是其实来讲，对于职场来说是很不好的。 嗯、 所以这个从这一点上，三分钟热度是不好的。 嗯， 对。但是从这个，你看我们投资有时候看一些企业或者什么样的，我倒是希望很多企业家真的是有非常饱满的热情和创新力。 嗯， 这个创新力有时候跟他这个三分钟热度是有一些关联性的，就是哎呀我对这个事情也觉得好，那个事情也觉得好，也觉得不错，但是呢他要勇于创新，特别是一些早期的一些就反而是我有时候看到，就是我觉得这个创新能力啊，它跟这个三分钟热度啊它有一些关联性，但是也不是说就是我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后天换一个，那这个我觉得也不是热度，这只是一种就是这个乱 不安的心。 哎，对对，这个所以没法说这个是一个褒义 好或者坏的， 或者是对，我觉得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词。 嗯、那永明，你自己坚持做的最久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我其实从毕业开始就一直在这个风险投资的这个领域里面， 嗯、 但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细分的这个行当。 你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吗？ 我学的是新闻。 哦，学新闻啊？ 对。 那怎么会对这个这么感兴趣？新闻按说是文科生啊。 对，这个阴差阳错，我其实最早我的专业也不是新闻，我的专业是这个，我的专业是这个商学院的，我上商学院， 啊、 商学院呢，我数学学不会，我就，哎，同时呢，我 来来来，我们握个手。 对，哎，数学学不会呢，然后我就特别热爱文学，然后我就想转专业。 嗯， 那当时呢就是全国有几个高校，大概十个高校吧，是允许，不是你需要花很多钱转专业、你的能力够了，你觉得你在这个方面有特长，然后你经过笔试啊面试一系列的、你能够考过去，然后我就考过去了。 嗯， 我当时是想，哎，转，我喜欢这种文学， 嗯， 我就转中文系。当时报考的时候呢，就找这个中文系没找着， 嗯， 所以就选了个新闻。 啊、 哎，等到面试的时候才发现，哎，有一个叫汉语言文学， 对， 那个 跟我大学学的专业一样。 对，那个其实就是中文，我后来才知道，我原来不知道，哎，所以才转到新闻。 嗯， 新闻呢，毕业之后就做媒体， 嗯， 对吧？然后我这个媒体呢，就是专业媒体。我毕业之后就去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媒体，叫 AVCG， 就是做那个风险投资领域的一个专业媒体。 嗯、 啊，然后呢，我这个因为毕业之后，毕业的时候呢，就是咱们讲这个职场有高招嘛。 嗯。 就是我非常看重实习的。其实我毕业的，前半年多、接近一年的时候，我就在北京就在一个杂志社实习了。这个杂志也是风险投资领域的。那等我正式毕业之后呢，我已经在这个领域积累了非常 多的经验。 对，我认为非常多的，因为我真的是在这一年在杂志上发表了特别多的文章，我很勤奋的去学习。然后我在这个实习的时候呢，把这个杂志里面它过往的所有期的杂志全都看了一遍。哎，所以在做记者的时候还是很高产的。对，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对这个行业就相对来讲了解了，因为我要去抓紧时间去补这个课。那等到我毕业之后，正好有一家外资的，也是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AVG， 他呢，哎，在中国招聘一个中文版的这个负责人主编。哎，理论上讲，我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是很难就是应聘到的。 对， 哎，我就去试了一下，但事实上其实来讲，哎，还真是通过了。 嗯， 啊，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个点。那从那以后，我就做这个风险投资领域的这个报道。而且呢，因为那个杂志在中国的影响力其实来讲非常大。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有机会，其实来讲我认为成长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其实我理解就是永明刚才你的这段经历，就是看似在这个学专业的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多舛啊，有几次这个转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因为你一直想在找自己喜欢的那个东西，能有一个更好的契合。所以你不管是在学校做这件事情，还是学校毕业之后从实习到工作，你坚持的都是自己风险投资， 哎，对对对， 你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属性。 对，没错，倒是没变。 没变，就是你其实不管是你在一个地方做两年还是五年，你的这个所有的跳槽都是在你这个领域内的跳槽。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跳槽，其实是每一次跳槽你身上都多了一份筹码， 我认为是这样， 加了一个筹码，而不是说像我们跨行业的这种跳槽，就是什么三年，什么这个跳槽穷半年呀，是怎么样的？就是转行穷半年，跳槽穷仨月这种的。 对， 因为你是行业内的，所以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跳槽就是你每跳一次加一个筹码。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三分钟的热度，我认为啊，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有相对多的创新，可以去多尝试，但是呢，你要是去转换了领域，这个三分钟热度就对自己就很不利了。 没错， 这个跳槽这个事也是这样，然后工作也是这样，对，其实我你看我从媒体，然后呢，哎，风险投资类的媒体，然后呢就到一个风险投资机构，对。然后呢，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很多这个媒体记者也是转行到这个领域的，就风险投资领域就有很多这样的。哎，到了机构之后呢，哎，做了几年，然后我又做了一个就专门给风险投资领域做金融服务的。哎，这个我做了很多年，因为好像这个正好是我的特长，还能发挥了。我在这个领域做了五六年，然后后来我成立了一家公司，也还是做这个的，一直到现在。也给我带来不少的这种，其实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收入啊什么的。 没错， 就是这个，我就觉得说，他不能，你不能大跳。跳的话也是在行业里面，就是为你有赋能的，为你的价值有增长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做的坚持做的最久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矢志不渝的走在减肥的这条路上，一直在减肥，从未成功过，就是一直在努力，从未超越过自己这个体重。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但我觉得更多的是靠一种信念，就是你的这种信念呢，可能是你要在这个行业 行业里面有所建树，就是我最年轻的时候我靠我这种活力和激情我去积攒我的精力。 没错。 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可能女孩子是从天生她的天性就是爱美，所以她你如果问我，我脑子里过我不想说的那么这个冠冕堂皇啊，我在坚持做广播，其实更多的坚持我问一问内心，就是坚持想去更美。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女性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一直在想美的这条路上，可能每个人审美不一样，也许我尽管我努力了，但是我并没有达到普世价值的审美啊，但是我想总有一天会梦回唐朝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永民，因为你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属性，那你会不会对你身边那些坚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最开始跟你一起出道的，他现在还在那个单位，或者说你身边有其他行业的朋友，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你对这样的人你会怎么看？ 其实我特别敬佩，也特别喜欢这样的人。就是我的同学也好，包括很多朋友也好，也有坚持了很多年。在一个行业里面，就是，他可能走得很快，也有可能走得很慢。但是呢，就是都其实来讲，如果说你坚持了很多年，你肯定会小有成就。就是说，哪怕这个行业它不是热点呀，不是哎，可能说你走得相对艰难， 你熬也能熬个副科长。 没错，就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认为如果说有一些人呢。就刚才你讲到这个激情啊，或者是这个热情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说就是往往就是有很多这种坚持了很多年的这个，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我真的是拼了命的啊，我特别喜欢这个行业，我在这个行业开出一条路来。这个他可能其实也艰难也好，顺利也好，一般也不会说特别，就肯定会面临很多的这个困难啊。但就是这个激情和这个热情度高的人呢，相对来讲可能会容易就是哎多探索一些。反而是一些就是踏踏实实的，有些人他就啊很内向啊，很老实，或者在一条路上就一直走，他也不管前面怎么样，就是一直坚持。这样的人呢，其实来讲非常，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人。我也碰到一些这样的人。不管他的成就有多高，或者高也好，或者不高也好，但是他总之就是他能够走出一些。 就是能在这个社会里面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尤其不容易。现在这个社会， 如此的浮躁， 各种的路径啊，各种那个什么 诱惑。 对，因为我们现在招人的时候就很难招到这样的人。我也想看到这样的人，但其实来讲就比较难。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呢，就相对来讲就真的是很难，就是 这样的沉下心来 少了。我觉得 对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创始人，如果是让你招两类员工，就是招进来之后你会更青睐哪一种？一种呢就是所谓的三分钟热度，但是他有特别好的一些创意，他有对任何工作的那种瞬间的激情，因为有的时候你有了激情，你才会迸发无限的这种可能。 对， 另外一种呢，就是踏踏实实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去干什么，细水长流，稳稳当当的。 对， 但是呢，他可能在工作上没有那么大的激情，你可以交给他的事情，他踏实的完成。 没错。 那这两种员工，你更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你说这个应该是现在很多这种企业的这种这个创始人，或者说这个 老板， 非常这个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其实大部分情况之下呢，我们希望这个员工有非常强的创新能力，然后呢又就很热情，很激进啊什么的，就我们希望是看到这样的人。但是呢，有时候也会想，这样的人，你 可遇不可求。 哎，对，可遇不可求。同时呢，你用什么方式能够留住他，股权呀或者什么样的？对，这个就需要一个非常强的这种。管理能力， 对， 这个确实是对每个人都是有挑战的， 对， 就没有谁说我上来就管理能力很强， 对， 都是在摸索。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我特别理解一些公司 leader 他的这个心情， 对， 有点像就是从女性的视角来解读这个事儿，就有点像我们对另一半的这种期待。我既想让你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然后呢我又想让你多一点时间陪我，对吧？就是这样的员工也是鱼和熊掌，有的时候是很难兼得。就是你想让他激情澎湃，然后去有很多的这个热情，但是你又想他可以很长时间把一件事情踏踏实实做完。 对， 这个确实是挺难的。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特别好。 如果有这样的员工，他为什么会在我这个地方？ 没错没错， 对吧？他还可以有无限的其他的这种可能。 对， 所以对于一个员工，我们是这么想的。我在想，因为永明你的这个身份现在是创始人，也是商学院的院长，就是你觉得当下，因为创业公司太多了， 是， 就是你觉得现在的这个创业公司是三分钟热度的多，还是说就是能把一件事情他找准了目标，能一直坚持下去做得多？ 我觉得倒是算是这个三分钟热度的比较多，因为特别是这个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这两年，就特别是像2015、2016年之前， 对，柯强总理刚提出来的时候， 对，然后呢，就是很多人都要创业啊，作为很多年轻人，这个还没开始工作就开始想着去，但这个我觉得它不是坏事情， 没错 啊，可能也不一定是坏事情，是好事情，但是呢。也有一种情绪， 没错， 浮躁啊相关在这里面。 对，就很少有人愿意去学校毕业，踏踏实实到一个单位，去磨砺自己的意志。 对对，就我们看到，哎呀，这个人这孩子真棒，然后特别好，很好了。 创业 没想要跟你做， 对对对， 就想跟你做，也是在你这学习两天就跑。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档这个电视节目，他当时有一个叫死亡体验馆的创始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这个死亡体验。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个对死亡这个事儿是比较的介意的，就是没有人愿意，都知道会有分别的那一刻，没有人愿意去真正谈 对 关于死亡，所以呢他做了这个死亡体验馆，就是希望能让大家在那一刻，就是在那一刻到来之前，你有更充足的时间去表达你的内心，你和你心爱的人能有一个彼此的这个时间的一个交代，所以他做这个死亡体验馆呢，就是做的现在很好，是从2016年开始做，等于是我看这档节目的时候，他是2017年录制的，当时呢有一位导师就问他说，那你们未来2018年这个怎么来，就是把这个业务拓展得更好，因为很多人听了他的这个分享之后，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然后很多人也愿意，包括我在听的时候，我都愿意找机会去体验一下，因为那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那一刻。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2018年就不做了，然后我就很费解，我就紧接着听他说，现在的这种创业型的公司，它的周期，生命的周期就是3年。我不想到3年的时候，因为我做的就是死亡体验，我不想到那一刻我没有任何余地了，我再去死亡。我现在想，我把这个事儿看明白，我就提前告别。尽管这个项目可能现在被很多人认知了，接受了，但是我也要提前告别。所以我今天突然就想到这个人，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是一种用了很好的一个理由来包装自己做这件事的三分钟的这个热度。永明你怎么看？ 我倒是觉得挺可惜的，他没必要。这个我从你简单的这个描述上来讲，我感觉这个商业模式还是可行的，因为现在体验经济，因为我们我投的项目里面也有时候也有一些这样的，然后我也看过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模式，我觉得倒是蛮好的，因为就是他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古代有句话叫什么，走得太快了把灵魂落在了后面。 对， 这个东西还真的是让人能够经常你通过他的这种商业模式呢，就是使得很多人可以就是 提前 停下来问一问自己的内心， 没错， 对吧？你死亡体验嘛，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去反思自己。 对， 因为大部分时间人都在往前跑，都没想， 没有 时间去思考， 就觉得这些事儿离我还远。 对， 嗯， 所以他这个模式呢，如果说能够形成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它的商业模式本身，一些标准化的，如果说因为它这个偏重于这种体验型的，偏重个性化的， 没错， 对。那如果说能够有什么模式能够，就他在探索，使得他的模式能够相对标准化，将他这个商业模式的发展能够就是可持续的，带来一些收入和利润的话，我倒觉得说这个模式还是可以去看，还是不错的， 就是没必要去 对，倒是 死守着那个所谓的创业型公司周期是3年， 那这个 完全可以打破。 对， 对，好，那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职场有高招，马上呢进入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和杨永民继续聊三分钟热度的话题，一会儿见。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

坚持，我们原来可能会觉得这个墨守成规，或者说是这个不求上进，总而言之都不是一些特别理想的词汇用到这样的人的身上。但是现在呢，我们无论如何是不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都愿意用更包容的心态去理解他们。那永民，现在让你回想，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事儿是让你必须去坚持的，但是你其实并不太愿意去坚持，迫不得已？ 对，这个其实在整个这个我过去这么多年，还真没有说哪一个事儿就是说我必须要把它坚持住。因为从这个工作角度吧，也一直挺顺的，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如果要一定要讲呢，其实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一件事，叫必须坚持。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可能说人稍微年纪大一点，可能得有一点责任感。就是以前呢，有很多事我不坚持又能怎么样呢？就你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工作你让我不开心了，我换一个跑道，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差不多。但也肯定是能保得住全家都不饿的， 对， 这肯定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就没有说我记得很早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所有人都说你要到这里去啊，这个平台又很大，然后薪水很高，或者什么样的。但是我选择另外一条，我觉得我喜欢这一条，对，这一条呢，就是薪水就没那么，什么都没有保证，对，我就是从那条道上走到现在的，对，当时如果说去了另外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银行，然后呢，给的也很高，当时，然后呢，但是没有去，就是这样的，但我现在要为什么刚才讲为什么我现在要坚持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事情，以前做的事情都是给别人在工作， 对， 现在这个事情在给我以及我后面还有股东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这些人都是这么多年啊，我这股东也不是说随便就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啊，然后呢这个信任啊托付给你了。我有时候想着，哎呀，这个事其实来讲没那么容易好做啊，我以前觉得挺好做的，就没那么好做，但是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可以不做了呀？我经常讲，就是有时候跟我原来一些同事，我说这个开工没有回头箭，如果有回头箭，我这回头箭马上我就射出去了。对，我还是回去工作吧，这样的话我也不用每天也不用想这个想那个。我现在经常想啊，这个事情我怎么往前跑，怎么样跑得更好，对吧？我在跑100迈的时候怎么样能跑到120迈，怎么样能跑到140迈，我就总想着，就是你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没错， 对，我就是我投资然后看别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再指点这个指点那个，这好那好那好，觉得好像自己这个什么都可以做到。但是真正到自己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这个挺难的。 明白 啊。然后呢，但是呢，你还得是继续的就坚持着，然后呢，天天去想着就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说，你在这个事情，就是它不是说放弃不放弃的事情，就是说你永远就没有你满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挑战自我的。我是一个非常期待满足感的人，我做事就是我非常容易满足，对。但这个事情，即便你容易满足，你也不能满足，怎么着都得跑得更快。 对，因为你后面还有更多的人。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叫放弃什么的，这个事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了。这一放弃，自己的就玩完了。 没错。 啊，所以说我啥都不管了，我就玩去了。你别跟我提责任的事了，我生气了。但是这种我觉得很难。 没错。我 还有老脸在这儿呢，就是这样。 我特别理解。就是原来你的状态呢都是给别人打工。 对。 现在你既然做了这个创始人，你身上担的这个责任就不再是你这一家你老小的这个责任了。 好多人呢。 好多人的责任。我理解你那种有的时候后你可能身心俱疲，但是你必须把这个事儿坚持做下来。 对对对对， 它不是你真的骨子里的那个你情我愿的东西。 没错， 它就是一种情非得已。但是呢，也是因为有情当道，就是你在乎大家对你的这个信任，这份情谊。 对， 所以你不得已要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 对对对。 但是你坚持把这个坎儿一过来，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有时候其实我看到自己的一点进步啊，每次看到自己的小进步都挺开心的。开心完了之后都说能不能再有一个更大的进步。其实天天就是我现在真的是能够体验到那些创业的人真的太牛逼了，因为他们真的是能够那么大的压力，对吧？就是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有时候那公司都快要关门了或者什么样的，还得坚持，这个真的是值得，真的。我现在能够理解了。 我也能理解，虽然我自己没有身处这个创业创始人的这个角色位置，但是我理解永民刚才说到的，就是 你取得了一个成绩之后，你不会就是有那个小小的满足，不会停留在这个满足上。因为我达到了100万，我就会想500万；达到500万，我会想1000万。 对， 这个一定是一个在不断成长的，不然我们做这件事情干什么？ 对， 我们不是为了挣了100万而来的。 对，没错。 所以我们虽然有一句这个成语是贬义词，我们经常会拿过来形容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就讲人的欲望，就是说欲壑难填。我为什么提到这个词，就是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要有野心的。那这个野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欲望，但是你要把这个尺度把握好，它不是说不择手段的一些欲望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不断地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来满足自己对生活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满足感。因为我觉得始终我认为人生在世就这么几十年， 对， 你完全可以活出一个多样的我，我们为什么要拘泥于一种我？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和永民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我们可以不断地给自己来加码， 是 提出挑战。 对， 对吧？所以我也不会就是要，如果有一种安于现状的一种心态的话，我可以躺在我的过去的小成绩里养老没有任何问题。 对， 所以你看我这都快返聘了，然后我又出来来做这件事情，拿人的钱拿得那么辛苦，一直不给我涨薪。所以永民，其实你要做好准备，我可能随时去要做你的这个去商学院上一课，然后结交很多的这样的人脉。 提携我们一下， 我要跳槽，我不在这儿干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坚持，你的迫不得已，它身后去有不一样的动力的。 对， 那有没有说哪一刻你觉得这样的坚持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即便是你认为该坚持，但是你觉得这个事儿你主意很正，就觉得坚持毫无意义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这个 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往，有没有这样的时刻？ 这个倒是没，还真没有。就是说有一件事，就是我不得已放弃掉了，或者说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哎，就是这个倒是没有啊。因为我呢，其实来讲，所以其实我讲过三分钟热度也好，我不认为它是个贬义词，就是我会变通，我会就是在合适的时间，我就想，你比如说我在做一个事情，对吧？做任何事情，我就说你把它看成一个商业，我做这个事情就是我的商业模式。那我这个商业模式，如果说我就往前探索嘛，对，在你走不通的时候，你稍微拐一拐，对，所以其实来讲，就是刚才就是这一开始咱们谈到的这个，哎，有人很非常非常坚持，就是这个坚持是不是好事，我有时候也不能确定。哎，我投了一个项目，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就是他项目关门了的。虽然说我没有亏钱哈，就是我出了一点资金，他也最后都给到我了。然后，哎，他就一直坚持啊什么的，就是。创新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呢，就坚持到最后就，我说到别人的坚持不了，我倒是还没有哈。我说一下，就是，他的这个股东里面，除了我之外，我还引进了其他的几个股东，是我帮他找的一些投资人啊，也都是非常大的知名的投资机构。其实是一直是说你继续坚持，但是你不能说是就关门但是呢，这个创始人，我们其实我在多数情况之下，经常喜欢跟我们的我跟我每一个就是我们做的项目啊，哪怕我投了也好，不投也好，我都其实来讲关系很好的。除非这个创始人特别爱装逼，那我就一般情况就关系很好，然后我能够提供我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啊。那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聊了几次，都哭了，创始人。但我也觉得挺 男性啊， 对，就我支持他，对吧？我说你要觉得说实在是坚持不了，我能够理解，关门吧，对，就关了。有时候关了门，你就心里面一个舌头就落地了，反而是更轻松了一点点，对，其实就这样的一个。那我呢，其实来讲，我认为我并不一定认可他这种，我就说你可以，哎，我可以就是把所有的成本都给压缩掉，我可以再慢慢再探索，不一定非要关嘛。其实我是认为我应该 一个旁观者， 我认为应该是这么做的。其实另外的两家股东也是认为应该是这么做的，所以他这样关其实来讲有时候是也不一定好。但是呢，我就觉得说你要实在坚持不了，你觉得说坚持不了对自己伤害太大，或者说哎呀真的是身心 俱疲， 对对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对，那我就所以我就说就是 人的坚持不坚持跟他个人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嗯， 啊， 对， 也跟他的就也跟周边的环境各个方面是有很大的关系。对，就是我在这个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中呢，嗯，倒是就是从来就没有过哪个事情我就坚持不了了， 嗯， 啊，或者说就是我一般情况下就觉得说这个行，这个东西我觉得难度很大，哎，我就拐一拐，稍微拐一拐， 嗯， 然后但不是说就是来个大掉头就不做了，也不是不做， 曲线救国， 哎，都能够进展的还行， 嗯， 就我不是一个特别大志向的人， 嗯 啊，我做的事情呢就是可能说比较小，我就喜欢那种就是任何事情我都会想到风险在哪，最后我能付出什么， 嗯， 我能够失去什么，我先想好了，然后呢如果说觉得说还行我就干，但是你要说让我下次干那这个轰轰烈烈大事业，我好像没有那个大的格局和眼光和能力， 嗯， 但是呢我是这种风险偏好比较弱的，我是特别这种保守型的一个人， 嗯， 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先想好来，其实你看我做的每个事情上来就得给我赚钱，不赚钱我就不做， 嗯 啊，对，有时候所以有很多这种刚才您又问的啊，很多热点的这种烧钱的或者什么样的，我一看感觉上我就感觉风险太大的事情呢， 嗯， 我就不敢做， 嗯， 对， 但是永明你能说出这番话，就是做一个客观的自我剖析，其实就注定你是一个大格局的人，不管你投资的这个项目它到底是不是有那么的宏大，但是我觉得能把自己看得清的人其实都是有大格局的。我们经常是活在自己的自我的盲目崇拜或者是过于的妄自菲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看清自己，这点其实很重要。我其实特理解你刚才讲的这位朋友，就是在周围很多人不理解当中他自己放弃了，不想坚持了，就是他的这个苦衷我觉得有他性格的因素，当然也会有他自己身处其中面临的不得已。你说你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毕淑敏， 嗯， 毕淑敏当时花了几年的时间想去考这个心理学的博士，他一直在准备做这件事情，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说他要放弃，也是周边的亲朋好友都不理解，说你都坚持这么多年了，就最后就拿这一个，你为什么要放弃？后来他说因为要考这个博士，我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英语，然后呢我还要去花大量的时间去写这个论文，博士论文， 嗯， 那这个博士论文和我创作的这个完全是两种维度的这个落脚点， 嗯， 我就怕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到这儿准备好了之后，嗯，我写不出我的作品了， 嗯， 写不出我的好的小说了， 嗯， 所以他后来就果断，他说我已经50多岁的人了，我不知道我拿不出半年的时间做完这个事儿，我还会不会再写书， 嗯， 所以我不想去做这种无谓的坚持， 嗯， 他就放弃了， 嗯嗯嗯， 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来看也许他坚持一下人家还可能再写出更好的作品， 是， 但是他那一刻的坚持虽然不被所有人理解，他至少坚持了自己的内心他认为是对的， 嗯，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无可厚非了， 嗯嗯嗯，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遇到哪一刻就是让人很不理解的这种这个不想坚持， 嗯， 那现在回头我们再来说放弃，你有没有觉得回想脑回路转一下哪一个东西你现在放弃了觉得有点可惜了？ 这个其实挺多的， 啊， 这个还是讲到这个投资啊创业这一块的， 啊， 其实我就觉得说真正你看这些非常这个我们现在成功的企业家马云也好， 嗯， 或者很多人也好， 嗯， 就很多都是善于放弃的人，就他现在做的事情跟他之前想的事情有很多都不一样了， 嗯， 就是因为他放弃了那个，然后呢再慢慢的再找更好的这个路径，他要善于总结知道，像刚才您讲的这个毕淑敏， 嗯， 他知道哪些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就是有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路径， 嗯， 而不是一条道走到黑。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看项目的时候有些项目是肯定不投的，为什么呢， 嗯， 就是因为就感觉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就是 不靠谱， 也不是不靠谱，他就真的是就是一条道走到黑，这个路， 哎，你们是挺怕那样的人的是吧？ 对，特别是这种方向上，如果说他的方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方向，就是他怎么走他就怎么走都走不到黑的，这样还好，如果说他选的是一个非常窄的方向，非常这种未来的这个成长性或者空间不是很大的这么一个方向，如果说他还是这么一直坚持，这样就很容易就钻牛角尖，这样就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放弃这个事情你看我但是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好啊，就怎么说都是辩证的，就是我在之前就是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我就跟很多这种2011年这几年的时候，我在跟很多这种律师打交道的时候呢，当时呢我的一个 好朋友，然后我们也是我的一个这个客人，然后就是他是做这个，他的这个商业模式啊，我就觉得完全可以复制到这个律师这个行业。 嗯， 对，我当时就想了一个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商业模式可以去做，我就一定可以做。然后呢，那这个事情我首先，因为我虽然跟很多律师打交道，但我不是律师，我首先要咨询律师的朋友，我有很多的律师的朋友，大多数人基本上所有人都不支持我。我当时想做一个就是一个 app， 那时候 app 也刚刚开始，移动互联网刚刚发展的比较快。那个我就想做一个就是当我名字都想好了，叫法海，对吧？就所有的这个律师跟法律相关的快这个检察官，然后快就是所有的跟法律相关都可以在这上面找到他的要找的东西呀，或者什么样的，然后呢也法律服务啊相关所有的，哎，这么一个法海。我想都想好了，很多律师都不支持，就哎这个没有意义，我们不用的，不会用的啊。但后来没有多长时间，金鹿律师事务所就推出了法海 APP， 就我没有跟他做过任何的交流，他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估计啊，但模式稍微有些不一样哈。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事情就如果说我不轻易的，就是我跟别人一交流，别人一说不行，我就放弃了。哎，我要是当时去准备去推出这么一个东西，或者说我找到一个人去做这个东西，然后我给他去投资一点点，哎，我认为这倒不一定就是不行哈，也不一定他就特别好。但是像这种模式，我认为他不一定不行，因为他投入其实来讲，我也能够测算也不是很多，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放弃那就太多了，就类似这样的放弃，就是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我想了想，或者说。听别人想了想不行，但后来就是行了，因为这个就是很多做投资都容易看，哎，这个模式不错，这个模式我要不要做？这个就经常的就放弃。 所以在你们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放弃的几率要多于坚持的几率。 对。 就是你在筛十个项目里面，可能要筛掉八个。然后去投两个，那八个都算你们放弃的。但是这个放弃呢，不是盲目的放弃，它其实就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彼此的成全。 对对对， 对吧？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就有一个小哲学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有一个老人，他刚买了一双新皮鞋，特别昂贵的一双皮鞋，然后老人赶车的时候呢，丢了一只，然后跑掉了。后来呢，所有人都觉得很可惜的时候，老人做了一个很让人不解的动作，他把另外一只脱下来也扔掉了。说啊，您这么贵的鞋，你怎么着也？他就说，留一只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那如果我把这只也丢掉，捡到它的人就是一双鞋，就是我留它没用，但是我把一双都丢给他，他就可以获得这双鞋。所以我说，这跟你们投资也是一样的，就是也许你们的这种放弃也是在成全彼此。 是， 你要如果看不好这个项目的话，你去给了他希望，最终肯定就是粉身碎骨，让大家都是不欢而散。 没错，就像这种像战略性的放弃，我觉得有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对，所以就是这个三分钟热度，有时候呢，可能指的是啊，如果说它是贬义词的话，可能指的就是呀，这个做什么事情就看了一下还没怎么样呢，就不干了。对吧？其实来讲，如果说是真正经过你的这种对比啊，或者是这个分析啊，这种这个理性的这种各种这种 剖析， 到最后觉得说，哎，我这个条路可能不能走，或者说我选择旁边一条这个更好的一条路，或者什么样的，这个也是对的。对。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啊，很快一个小时，永明过得很快。现在还有六分多钟的结束，我问点题外话，你觉得现在哪个项目就是？现在的投资环境，就是我们投什么样的项目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 我认为啊，其实来讲，真的是还是在这个创新领域啊，就是这个 别人想不到的。 也不是，我就觉得说，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围绕着，就是任何事情，就是刚才我有讲，就是方向的问题。假如你的方向是对的，然后你这个。坚持就是对的，如果方向不对，那坚持可能就跑反了。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就是，我之前在这个天弘，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的投资的方向也都没有变。然后我们是有逻辑的，逻辑在哪里？我们投这个方向叫两个 H 的战略，就 Health 加 Happiness。我就觉得说，中国人民的这个生活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是归结出来现在中国的这种发展。就它最大的机会在人民的这个叫 happiness 这一块，快乐， 就是幸福感， 快乐，对，对，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这个基金叫新消费产业基金，新消费我定位的就是在这个，精神消费层面， 没错， 对，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来讲，这个每个人都不是说，哎呀，我今天又吃一顿好的，或者说我那个，这个其实来讲，对，已经。